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其实有两段经文，一段第一段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由我来念经文，上帝的话语。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所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二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以赛亚书大概在圣经的中间，也是旧约圣经，可以帮你旁边的孩子翻圣经。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要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驾乘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赐给我们安息日，好叫我们在这个日子可以一起聚集来敬拜你。当你的儿女在地上聚集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无非就是与天上的圣徒和天上的天使一起瞻仰你的荣耀，也愿这真的成为我们今天在此的事实。求你祝福在这里宣讲你的话语，也求你祝福在这里所听到你的道。求你这叫我们省察自己，也从中得到鼓励，而也最终能够叫我们行道，无非就是行在那走向天上的道。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OK， 我先事先讲，你们知道，也感谢大家为我祷告。我下个月计划会要有3个礼拜的假期，本来预计是要回美国看我奶奶，我已经3年没有回去看她，但是经过一些祷告，经过跟我叔叔还有我父母他们一些讨论，目前看来我不会回美国，但是我仍然会有这个假期，所以也请你们继续祷告。吴牧师会在其中一个主日来讲道，但是另外两个讲道我目前好像伯瑞长老还没有安排好人选，所以请你们继续为这事祷告。那我也思想说，在我放假之前大概有4次的主日讲道，是不是就开始下一个讲道系列，所以我想用趁机用这4个主日的时间来一个好像迷你的讲道系列，我称这个讲道系列为基督徒生命的节奏。一个基督徒生命应该是有其所谓的 rhythm， 有其节奏，这个节奏有别于世人的步骤，因为我们是走天路的。那这是一种特别在基督徒生命中会一种循环出现的模式。今天的主题是讲守安息日，那下3个主题不一定是按照这个次序，是默想上帝的话语。这默想上帝的话语包括在家里面的家庭敬拜，读上帝的话语，然后还有圣徒彼此的团契，还有祷告。你可以就是说，这是很简单，一个基督徒生命中应该有的要素。如果一个人守安息日，如果一个人默想上帝的话语，一个人彼此圣徒团契，有祷告，你会说这个人是正在走天路的圣徒，他走向天国。但如果一个人生命中没有这些元素， 没有这样子的节奏，没有这样重复出现的模式，你很难分辨他生命最终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一个忠心守主日、默想上帝话语、彼此团契祷告的基督徒，我们会说这是一个有健康属灵生命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挑战，也要特别鼓励大家思想，基督徒为什么守主日？基督徒我们要如何守主日？心服的弟兄姐妹通常不会问为什么我要守主日，因为你今天已经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守主日甚至说可说是你理所当然该做的事，甚至我们明白，如果一个人不正常的守主日，如果一个人没有例行参加主日集体公众敬拜，他若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就出现极大的问题。但是我猜我们中间其实很多人对主日的理解和好消息频道的理解没有差异，就是主日首要是关乎我们要缓一缓我们的步伐，我们要喘一口气，我们要趁机照顾自己的需要。安息日是一周每天努力认真的生活，每天都用心的经营关系，每天都在适应快速的变化之后，要自己好好休息一下的时间。所以今天我要在座的心服各位弟兄姐妹检视自己，你们自己对主日的理解，主日安息日首要不是关乎休息，安息日不是照顾我们人自己的需要，主日主的日安息日的目的是敬拜，是分别为圣上帝的日子，守为尊敬为圣日。所以清教徒 Thomas Watson 华神会说，在主日休息不做工是好的，但是若我们在安息日只不做工只休息，那么我们就如一头牛或一匹驴，像他们那样守主日，因为他们也休息。我们不只是守安息日，我们更要将安息日分别为圣。就我们中间平时辛苦做工的弟兄姐妹会特别的珍惜主日，这些弟兄姐妹也特别的忠实的守主日，因为他们明白安息日不是休假，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他们非常认真看待主日的公众敬拜，明白主日公众敬拜并不是选项，而是必要的，是我们主他自己所命令的，也是我们任性的信仰准则。其实我们信仰告白的用词是什么？在新约信仰告白第20章第8条，人当向主守着安息日为圣，而且要事先预备自己的心，整顿日常的事物，不但要整日停止自己手中的工作，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论，以及一切属事的职务和消遣。守圣洁的安息也要用全部的时间，不是一部分的时间，全部分的时间举行公开和私下的敬拜 worship， 并且履行周祭怜悯贫苦人的义务。这是说守主日不只有实质的意义，不只是给我们一个休息的时段。如果守主日只是为了要休息，为了要走更长的路，我安息日是要为了其他六天充电，那么其实礼拜天早上最合理你最该做的事不是来到这里聚会，你应该留在家里睡觉补眠。我其实并不奇怪我们中间也会有人不自觉的有这样子的理解，或许你们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也从来没有人认真的教导主日。我不止一次听有人说过，哦，我上周没有来聚会，因为我睡过头了。 我上周没有来聚会，因为我的闹钟设定错误。我上周没有来聚会，因为我忘了。我事先安排其他的事。这好像是合理的理由，就不需要再问，也不需要多加解释。好像参加主日公众敬拜，在主日与基督的肢体团契，不过是一个生活形态比较好的选项。但是我猜你不会说你睡过头就忘记吃饭，或者你的闹钟设定错误就忘记上班。这个对你的老板来说不会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对你的主来说就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但是一个基督徒会用这样的理由，会觉得这是一个足够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不守主日，凸显他不仅不明白安息日的必要性，他其实真正不明白的是自己的生命意义和自己的身份。问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其实就是回答我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有什么目的。安息日回答人生命存在的问题。这回音会不会太大？ It's an existential question. 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神学家霍智很会说，安息日首要的意义在于指向生命和历史的永远、永恒的议题。换言之，当我们问为何要守主日，我们其实是在问上帝创造我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又拯救我？我生命最终的目标在哪里？你注意，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区分安息日和主日，因为对我们来说，主日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也就是一周的第一天，礼拜天。按照西敏信仰准则的理解，守主日就是遵守第十诫命的第几诫命？刚才我念的经文，第四诫命。当纪念安息日，不只是纪念安息日，还要守为圣日，分别为圣日。而我们知道十诫就是所有道德律法的总和，包括第四诫命。我们认知第四诫命本质就是一个道德律法。当我们说它是道德律法，就是说，是的，我们认知安息日有其实用的功能，它的确提供我们一个卸下我们手中工作的时段，它也有仪式性的功用。但是安息日首要反映的是你我的道德本性，因为安息日本身就反映上帝的本性。上帝是进入安息的上帝，而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应该要努力进入上帝的安息。这代表第四诫命就如其他的九条诫命，不是在西乃山，而起初是在伊甸园里面颁布的。第四诫命也就是说早已刻在亚当的心板之上，之后才刻在石板上。这是说守安息日是有永恒效力的创造律例 Creation Ordinance。 上帝颁布第四诫命的时候特别强调，在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在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我们可借此问，趁机问亚当他自己是如何理解安息日。这是认知当时亚当并没有将石板领受上帝所赐给他的石板。所以我们知道亚当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而亚当他受造也有其目的，上帝命令他要生养众多，要遍布全地，要治理大地和其中的生物。所以上帝创造亚当有赋予他使命，也就是说亚当他需要工作。但是亚当不只需要工作，他必须效法上帝的工作模式，既然他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经文说到第七日，上帝已经完全了造物之功，就在第七日安息了，歇了他所做的一切的功。 So, 上帝工作六日，第七日安息。这个模式按照他形象所做的亚当就必须遵循这个模式，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这样亚当他就应该明白，他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循环，只是为了要图一口饭吃。第七天的安息教导亚当，他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六天工作的价值不在于工作本身，你工作的价值不在于你的工作，而在于什么？第七日的安息。工作为了要你得着安息，上帝工作看自己的工作为甚好，就进入那最好的安息。人工作也应该看自己手中的工作为甚好，却要努力进入那最好的安息。所以你看得出来，如果你要明白人工作的意义，尤其是基督徒，尤其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又按照上帝形象所得到救赎的基督徒，你如果要明白你平常工作的意义，你首要需要明白什么？安息的意义。你才能够正确你明白你手中工作的意义。人通常以为是休息是为了要工作，但是上帝的创造次序则是工作是为了要得安息。 So 人的工作应该指向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更崇高的目标就是进入安息。 So 亚当要如何进入安息？上帝给了亚当一个测试，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所出的，只是那枝善恶树所出的你不可吃，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 So 这个我们知道是 probationary command， 一个测试的命令，来测试亚当是否顺服上帝所说的话。 So 亚当本来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工作，生养众多，治理大地，他本来应该按照上帝的命令伸手摘下那树上哪棵树，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下那果子。他本来应该是要按照上帝所设立的工作休息的模式，顺服上帝以得着那我们所说工作之约的应许。我们会说这应许就是享有永生，这永生就是享有与上帝永远的连结与团契。这个就是上帝创造人、设计人、定义人本该享有的永远的福乐，就是进入耶和华永远的安息，不再有测试。这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本意，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得着安息。这代表亚当最初受造的景况并非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刚刚主日学有讲，伊甸园并不是人要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不像罗马天主教以为我们得救是要回到伊甸园，那我们得着的远远超过伊甸园所应许的。上帝创造亚当就是要他，你可以说要亚当升级，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代表从一开始我们人受造，不管是亚当还是他的后裔，最终的目的不是伊甸园，而是新天新地。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的神学家有最精彩的末世论。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可以说，创造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末世，而末世则是在拯救之前。新天新地并非人犯罪之后上帝再赐给人的弥补方案，只不过在堕落之后，只不过在亚当犯罪之后，他就无法再凭着自己手中的工作或他个人的顺服进入新天新地或者进入安息。但是上帝对人的心意仍然是要人进入安息。因此你注意，其实在当摩西重申第十诫命的十诫的时候，就反映 安息日不仅是上帝创造人的心意，也是上帝拯救人的用意。在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那里记录，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后来又拯救人的目的。你可以从一本书的起头和一本书的结尾来了解这本书它到底在讲什么。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亚当本来应该要效法上帝工作，他应该要效法上帝安息，他应该要进入耶和华的安息，享有上帝永远的连结和团契。然而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在启示录在最后两章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的中间，他和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以后不再有任何的咒诅，要有永远的安息。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而在这两本书的中间，有我们刚读到的以赛亚书，那边写到，在66章，我所造的新天新地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号也必照样长存，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来的翻译在中文本里面比较看不出来，是从月初到月初，安息日至安息日。言下之意，新天新地就是一个永不止息的安息。凡有血肉之躯的必前来在我面前干什么？打瞌睡休息，在我面前下拜敬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得出来，从起初到末了，上帝的对他儿女的心意从来就没有改变。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享受我的安息。从此可见，安息的意义首要是不是负面的，不是只是歇下不做休工，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上帝的安息是满足于他手中的工作，而我们人的安息则是满足于上帝他自己。诗人说，你必将你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如果这个就是我们人最终的目的，那么按照我们小药理问答第一问，我们可以回答，安息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不外乎就是敬拜，安息的真谛就是敬拜，守为圣日，尊敬这日，这才是安息的真谛。人受造就是为了安息，你活着就是为了敬拜，上帝拯救你为了就是要敬拜他。人为什么要有永生？为了要敬拜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今天聚集在此是为了敬拜，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不是传福音。传福音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不敬拜上帝的人敬拜上帝。我们做任何事的最终目的就是敬拜。保罗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什么？总要为荣耀上帝而做。所以特别在七天中这一天安息日，并非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不在上帝他的圣日做我们自己的事，好敬拜他。这日是我的，是上帝的，不是我们的圣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欲，不说自己的私话。而到了末了，这七日中的一日会变成永恒的安息，永远的福乐，永远的敬拜，永远的以我们的上帝为乐。 这是你人生最终的目的。所以，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设立安息，但是亚当因为他的不幸，他没有进入安息，而以色列人也因为他们的不幸，没有进入耶和华的安息。幕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歇了他手中的工作，说成了，就是他的救赎之功，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看为甚好，就进入他的安息。所以亚当他没有得着的安息，以色列人没有进入的安息，我们如今是凭着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在他里面得着了安息。所以新约会以新的创造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首先的创造有安息，新的创造有新的安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几？我们的礼拜几？礼拜六，一周的最后一天。那这个安息日，圣经上说是未来世的影子，预表那要来的事，而预表实体真实的安息，那已经来了。对我们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成就他的救赎之功。所以，犹太人在一周的最后一天，他纪念了上帝创造之功；我们则在一周的第一天，我们主他复活的日子，他复活宣告他成就这救赎之功的日子，我们在一周的第一天纪念这个新的创造。So， 但是安息日不只是纪念过去，预表未来，也要预表未来。堕落前的亚当，所以他不仅要纪念安息日，借此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他也要明白我们刚所提到，这个安息日总是指向那个未来。七天之中有一天的安息是指向他应该要进入的永恒的安息。所以以色列也在安息日要纪念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上帝，但是他们也要明白，这个安息总是要指向所应许的还没有来的实体真体弥赛亚。我们呢，我们在安息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也因为信他而得到属灵的安息。但是希伯来的作者也提醒我们，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是为神的子民所存留的。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主日也预表一个未来还没有成全的永恒的安息。再用另外一种方法说，如果最终的安息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如果那安息就是永远的敬拜，那么这最终的安息也跟我们有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关乎我们自己要得荣耀，其实不外乎就是我们时常提到的荣福直观。我们要眼见我们的主，我们要变得像他一样，以至于荣上加荣，我们要与我们的主面对面，我们要在他的面上看见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现在凭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的人所指望所盼望那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结局。正因为我们有确据要进入希伯来书作者所说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劝勉我们，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顺从而跌倒。这是说，凡有确据要进入那永恒安息的人，也必然是努力进入那安息的人。就此来说，地上七天有一天的安息日，不仅有一个象征性的、预表性的意义，也的确有一个实用的意义。这个实用的意义就是，地上的安息日，我们每七日守一日的安息日， 正在预备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安息。我们每个主日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每个主日在公众和私下的敬拜到底在，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们在主日的敬拜就是演练，我们忠实的守主日就是演练将来我们要见我们主的那一日。或许在座的各位不需要我唠叨你们要来参加主日聚会，也许你不需要我唠叨，但是我确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好的守主日。西敏信仰告白说，圣徒要全日遵守圣日安息，全时间，不是部分时间，不是早上两个小时，投入集体公众以及个人私下的敬拜。有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守主日的标准。你人到这里，你在滑手机，你不是在敬拜上帝，你也不是在守主日。你人到这里，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你没有办法听上帝的道，无法借着他的道瞻仰他的荣耀，你没有在守安息。守，就此标准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改进的空间来守主日。我自己不应该在主日太在意球赛的结果，我应该少花时间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你们啊，你们都是盲人，或许你们在主日不应该安排那么多的事，应该事先处理好自己的事，好分别今天，分别为圣为主日。哦，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也不应该，我也不想告诉你们要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因为你的心爱什么，你自然就会去做什么。你没有办法骗别人，你也没有办法骗自己。你忠心守主日的程度，取决于你是否真的在乎你将来要见你的主，你是否真的在乎那永恒的安息，你是否渴望要见他的面，荣服直观，你是否真的爱他，渴望与他同在。如果你是，你就会尊重他的主日，就会以他的主日为可喜乐的。弟兄姐妹，事实是，如果我们不以每周一日的安息为乐，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应该期待将来会以永远的安息为乐。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喜欢守主日，你将来也不会喜欢天堂。而任何进到天堂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天堂。约翰欧文会说 I paraphrase， 如果基督徒的安息日对一个人来说是折磨，守安息日对你来说是折磨，这就代表天堂对那人来说也将是永远的折磨。另外一位清教徒 Jeremiah Burroughs， 他提出一个挑战，挑战基督徒检视自己的心，检视自己的心到底是属世的还是属主的。他说，你就试着选一个主日，选一个主日，从早上提早起来读经祷告默想上帝的话语，就这一个主日，然后在那个主日准时的参加聚会，准时的参加主日的公众敬拜，准时的喜乐的试着与圣徒团契，然后全天都思想讨论属灵的事物，属天上的事，不要做自己的私事，然后带自己的家人读经祷告敬拜上帝。你试试看，就一个主日， 这个主日下来，你以这圣日为喜乐，还是你会觉得这实在是累人呢？哦，还是你会说，我可以有这些外在的行动，但是我心中真的没有喜乐。我要借此测试，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心到底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所以，最后我们特别的 focus， 我们特别注焦在主日的集体公众敬拜。清教徒特别的强调主日集体公众敬拜，因为认知我们在主日聚会就预尝那永恒圣徒在宝座前的敬拜。我们如今在地上是与天上的天使和圣徒一同敬拜我们的上帝和那羔羊。清教徒会说，主日的公众敬拜是最具体的，叫行在地上还身处异乡的圣徒有份于天堂，好似回到我们天上真正的家。就在此，就在现在，圣徒的主日集体公众敬拜。所以那些主日聚会结束之后急着要按时离场的人，你们总是会叫我哭笑不得，你们很可爱。主日聚会结束之后就急着闪人的人，就好像已经上了天堂还急着要回到地上的人啊，不错，天堂溜达一下看一看，时间到就说，哎，不好意思，我其他地方还有事，我家里还有事，我还有工作要处理，我还有约会，我先走一步告辞了。你已经上了天堂，你还要去哪里？弟兄姐妹，你在安息日不以主为乐，不以与圣徒团契为乐，你也不可能以任何事情为真正的喜乐。 Thomas Watson， 我们刚提到的清教徒会说，你在主日，你越分别主日为圣，你在其他六日就越圣洁。Think about that。 或是有另外一位神学家 Ryan McGraw， 他说，如果我们一生有七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某一个国家度过，当你在其他的时间，你应该会反映出这七分之一在这个国家度过时候对你生命中所发生的影响。弟兄姐妹，难道不是吗？你看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中间有认真守主日的弟兄姐妹，又不是只是来聚会，更是聚会结束之后乐意与弟兄姐妹团契，晚上回家讨论圣道，带领自己的孩子读经祷告的那些弟兄姐妹，你看他们平常六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你会觉得你的主日失去，你的主日总是匆匆忙忙的。如果你的主日失去，我会说你也不要奇怪你平常的生活会失去。其实弟兄姐妹，我鼓励，我求你们思想，我们的生活次序都搞错了，都本末倒置了。如果你要更新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你首先要做的是要更新你的主日。我们以为平时我们生活太忙，我们就没有办法忠实的守主日，但是真正没有办法守主日，就导致你的生活太忙，失序，没有次序。神学家葛富恩会说，一个圣徒忠实的守主日，就具体的表明你不是自己的人这个事实。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你如果不守主日，如果你在主日做你自己的事，处理自己的工作，与自己的朋友出游，你怎么告诉世界你是一个基督徒，有别于世人的，属于主不属于世界的 基督徒。 你如何为主日的主做见证？你不渴望在主日与圣徒团契，你为什么会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渴望与你再见？你不忠实的守主日，你怎么告诉你亲爱的人，你所爱的人，你最爱的人，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在天上见面？你不忠实的守他的主日，守我们上帝的主日，你怎么告诉他们？你怎么告诉他们这个永远安息的盼望？所以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我要如何过礼拜天？我要如何过礼拜天？人在今世要如何过礼拜天？你如何过礼拜天？你如何守主日？就预表你在来世要如何经历永恒。我们的主，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守安息日。我们的主守了他父一切的诫命，包括第四诫命。法利赛人以为耶稣犯了安息日而要杀他，但是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言下之意就是，我守律法，我守安息日，你们没有守安息日。他说，我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当无罪的为有罪的。他的意思是，看我，你们要看我如何真正的守安息日，他如何守安息日。他从来不以自己的事为念，他总是以他父的事为念。他在安息日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在安息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会堂讲道教训人，他在安息日医病赶鬼，他好怜悯行慈善，他拯救人的身体，拯救人的灵魂。你要知道耶稣他如何守安息日，你就去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他如何从早到晚整日的守安息日。他没有一刻所谓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们的主从来没有一刻闲下来放空充电，他没有躺在沙发打电动看球赛。所以西敏信仰告白提醒我们，要充分准备自己的心来守安息日为圣日。我们没有以安息日为乐，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准备自己的心。我们等于是夺去那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喜乐，也夺去我们周遭还不认识这位安息主、安息日之主的人，他们可享受的福乐。对我们来说，守主日有的时候是太理所当然了，太例行公事了，或许甚至是太不得不做、太不得已了。但是我们的主他总是预备他自己的心，他总是不住的祷告。你可以说我们的主，安息日的主，一生就是为了安息而活。他工作，因为他渴望进入他的安息，这是父应许他的。他是带领我们进入安息的先锋。 So 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其实是乐意赐给我们安息，过于我们乐意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总该效法我们的主，我们总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总要祷告，我们总要以我们天父的事为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祈求安息日的主帮助我们守安息，这就是我们在安息日的工作。因为以安息日为乐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工作。所以让我们总不忘记，既然我们的主竭力进入他的安息，我们也必须努力进入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息。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安息日的主，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新创造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他说成了，我们就得以进入安息。我们感谢你赐福于安息日，赐福于安息日，定今天为圣日。而因为有了安息日，我们就知道我们日常的工作并非没有意义的。而因为有了安息日，我们在地上就可预尝那天上将要享有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安息。但是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有诸多的软弱，我们不多思想你的事，甚至在安息日我们总是操作自己的事，思想自己的意念。所以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总是更新我们的安息日，总是更好的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日，好叫我们总是以你的安息日为乐。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好，感谢上帝让我们